你那双迷人的眼睛让我是如此的痴迷，孤独的时候想起你，寂寞的时候陪着你，删除我从前的记忆，抹去我爱情的痕迹，亲爱的不要再犹豫，结束我对你的情意，我今生爱的就是你，你不要不要的怀疑，在我爱情的世界里，你永远是我的唯一，我今生爱的就是你，相爱是真的不容易，把你拥抱在我怀里，一生一世的宠着你。删除我从前的记忆，抹去我爱情的痕迹，亲爱的不要再犹豫，接受我对你的情意，我今生爱的就是你，你不要不要的怀疑，在我爱情的世界里，你永远是我的唯一，在我爱情的世界里。